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62集，正式玩家预备役偷渡客。黑塔之所以要按这样的顺序排队，为的就是让大火机可以最容易击杀偷渡客。在这个顺序里，最不容易死亡的就是正式玩家。黑塔厌恶偷渡客，当初确定排队顺序的时候，唐默和萧继同没有说这件事，但是他们在心里都默认了这个事实。正是因为黑塔厌恶偷渡客，最承认正式玩家，所以他们才会排出正式玩家、预备役、偷渡客的顺序。因为这样最容易死的就是偷渡客，最可能活下来的是正式玩家。这种排队方式非常符合黑塔的喜好与规则。唐默排在第一位，因为他通关了黑塔二层，比小男孩强，更被黑塔认可，所以是第一位。萧继同是预备役中的第一位，因为他已经通关黑塔二层，转为了正式玩家，也被黑塔认可。他们不敢肯定两个小姑娘的位置，唯一搞错的是宁宁和傅文铎的位置。宁宁和傅文铎都是通关黑塔二层的玩家，都是偷渡客，他们俩的顺序实在太难抉择。宁宁实力很强，又有大火机的追杀，虽然唐默有在心里想过，比起宁宁，黑塔估计更想把傅文铎碎尸万段，但他还是不敢盲目相信这种主观意识上的东西。他的理智更让他相信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规则，于是才排错两次队伍。不过幸好他们最后的顺序是正确的。经过唐默和萧继同的解释，两个小姑娘终于明白了这个游戏的真相。小乔恍然大悟，忽然她惊讶道， 啊，等一下，那咱们第三次提问的时候，那只大火鸡说我是第二名，这个姐姐是第五名，这两个答案都是对的。 到这个时候，小乔才意识到 他在使诈。 前两轮的提问中，大火鸡的答案一直是一个正确一个错误，当第三次提问，玩家们也会想当然地以为大火鸡会撒一次谎，这就中了他的计。事实上他确实成功了，他误导了唐默和萧继同，他们将短发女生排在了第五位，长发女生排在第四位。七个人围着火堆烤火鸡，游戏结束，大火鸡死了，气氛十分轻松。萧继同说，刚才确实解释了所有的原因，不过有件事我还是有些疑问。顿了顿，萧继同微笑着看向唐默，维克多先生，这两个小姑娘的顺序是真的无迹可寻，完全无法推理，我想知道你怎么确定他们的正确位置的。话音落下，众人的目光都看向唐默，两个小姑娘也好奇地盯着他看，他们也想知道这个神奇的外地玩家到底怎么猜中他们两个人的位置的。如果说唐默排在小乔前面是因为他通关了黑塔二层，萧继同比两个小姑娘排在前面是因为他们已经转为正式玩家，傅文铎和宁宁的顺序是三次老鹰抓小鸡游戏揭露的，那他们呢？为什么短发女生就排在第四位，长发女生就排在第五位？小乔眼巴巴地盯着唐默看，宁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视线也悄悄地往唐默身上瞄。只见唐默淡定地站起身，走到一地毛茸茸的鸡毛旁，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只小小的黑色虫子，顽强的小虫子居然到现在还没断气，他在唐默的手中努力挣扎。唐默捏着他走回火堆旁，将他放在地上，然后面无表情的一巴掌拍死了他。萧继同、宁宁、小乔两个小姑娘都愣了，就连傅文铎也是愣了一瞬。很快他勾起唇角，深沉的目光在唐默的脸上扫了一眼。傅文铎伸出手，淡淡地说，我来。 唐默点点头，让出位置。傅文铎处理虫子的动作比唐默还要快准狠，他几下便将小小的黑虫磨成了碎粉，然后用手指将它们捏起，直接撒在了焦香诱人的烤火机上。几道尖叫声顿时响了起来，两个小姑娘和小乔都瞪直了眼，惊骇道： 你干什么？ 连宁宁都嘴巴一张，目瞪口呆地看着傅文铎把虫子尸体撒在火机上。唐默淡淡地说：吃了虫子才能得到奖励，你们不想要奖励，还是说想直接吃那只虫子？众人这才想起黑塔那坑爹的通关奖励。比较一下，干吃一只虫子和把虫子磨成粉撒在香喷喷的大火机上，所有人齐齐沉默下来，还是吃虫子味的烤鸡好。大火鸡渐渐烤熟，唐默用小刀切下一条鸡腿，他毫不客气地拿起鸡腿吃起来，没有让给小朋友的意思。傅文铎对吃火鸡肉没有太大兴趣，他当初帮着杀火鸡，只是因为他发现唐默想要杀火鸡才帮忙动手。当他发现吃一块鸡肉和吃很多块鸡肉提升的异能效果和身体能力一样的后，他便收起了小刀，不再吃这只鸡。吃的最多的还是两个小姑娘和小乔。三分钟内，巨大的火鸡被七个玩家瓜分干净。吃掉虫子尸体的下一刻，一道清脆的童声便在他们的耳边响起： 叮咚，获得副本奖励，我的鸡窝。 唐默手指一翻，一个迷你小鸡窝出现在他的掌心。唐默不动声色地抬起头，看向和自己坐得最近的萧继彤。当他看到对方手里的鸡窝后，他目光一闪。唐默神色平静地把这个鸡窝收进口袋里，没有直接拿出来查看道具效果。吃掉大火鸡，拿到副本道具，大火鸡的现实副本告一段落。两个小姑娘不停地感谢萧继彤三人，如果没有那盒香蕉酒，短发女生早就死在了副本里。她一直表示自己如果活下去，一定会想办法还那盒香蕉酒。临走前，两个女高中生也对唐默和傅文铎再次道谢，只是他们的眼睛里带着一丝警惕和惬意。游戏结束，他们便不再是队友，甚至可以说在大火鸡的游戏里，他们和唐默、傅文铎也算不上是队友，最多算是暂时性的同盟。傅文铎和唐默有实力杀了他们，他们没有这么做，还帮着大家一起获得游戏胜利。两个女生十分感激，然而道谢结束，他们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跑。天色将暗，他们要找个地方休息。两个小姑娘离开了，超市里只剩下唐默、傅文铎以及萧继彤三人。五个人一起走出了超市。夕阳西下，竟然已经是傍晚，或许是第二天的傍晚。温暖的春风刮在人的脸上，阳光将五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唐默的手一直放在口袋里，他走到傅文铎身边，两人抬步准备离开。正在这时，一道带笑的声音响起： 维克多先生，唐吉先生，你们似乎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为什么那么肯定那两个女生的排队顺序？ 唐默的脚步顿住，他转过身。超市门口，一个斯文清秀的男人正笑眯眯地看着他，萧继彤的目光里没有恶意，却有着深深的打量。对于不懂的问题，这个人永远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唐默的任何推测他都能给出合理的答案，唯独这一个。为什么那两个女生的顺序是那样？为什么唐默最后要问出那两个问题？他到底从那两个问题里发现了什么，让他得出这样肯定的答案？温暖的夕阳下，萧继彤轻轻地笑着，唐默神色淡漠地看着他。两人对视了许久，唐默的手指在口袋里轻轻敲击着，他仿佛在敲什么东西。宁宁除了会唇语外，其实听力也十分惊人。他凝神听了一会儿，认为唐默可能是在敲刚才的那个鸡窝。唐默笑道：哼， 肖队长，我和你一样，也相信直觉。 肖继同怔住，很快他便明白唐默的意思。在他们第二次排队的时候，肖继同也说了同样的话。傅文铎问他为什么要让短发女生排在长发女生的前面，他的回答是，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但事实上，他和唐默、傅文铎都知道，他们之所以要这样排，是因为他们三人都默认短发女生似乎比长发女生更强一点。而如今唐默用这个理由堵上了他的嘴。肖继同嘴唇动了动，最后又闭上，苦笑着摇头。唐默的理由真的令他无话可说，哪怕他明白对方靠的肯定不是直觉，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反驳。而此时此刻，肖继同永远想不到，就在唐默和傅文铎的口袋里，一颗闪烁着淡淡光芒的火鸡蛋忽然按了下去。它已经闪烁了整整一个小时，它的两个主人并没有选择独当，于是这一次的存档时间结束。无论问大火鸡什么问题，唐默都深刻地知道，他不可能真正确定两个小姑娘的正确顺序，不是主观意识上判定谁强谁弱就能确定这两个人的位置。狡猾阴险的大火鸡不会把这个最重要的信息告诉他们。于是唐默和傅文铎在第三轮老鹰抓小鸡游戏结束的下一刻，一致决定开启存档。他们已经知道了其他五个人的顺序，接下来无非就是二分之一的机会，不是短发女生在前，就是长发女生在前。他们有这个机会重来一次，他们绝对不会输。所以想要问的问题变成了一种非必要品。唐默问了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问题，那是因为他想知道，如果有玩家问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问题，大火鸡会怎样回答。答案是，不可以提问两种相同的问题，大火鸡会让你换一个问题。而第二次，唐默想知道只剩下一个玩家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150多个人死在了这里，肯定有无数次只剩下最后一个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人没法活下去。大火鸡给唐默的答案模棱两可，唐默却隐隐地猜到了最后的真相。当你用杀害队友的方法活到最后时，大火鸡会用慈爱又无情的笑容告诉你， 孩子，你要排队才能吃虫子， 从头到尾你都要排队，无论死几个队友都要排队，死的只剩下一个人，便让那一个人为七个人排队。这个游戏从来不关心到底有几个人能活下来，通关游戏的方法只有一个，排队吃虫子。这也是唐默提问大火鸡的第一个问题，他没有撒谎，他说的便是最后的真相。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